And I can't fight the memories, love's deeper than my thoughts till the dawn. Say goodbye and then you return to a place you call home. And I don't know why we keep fighting for a love that has been cursed from the start. your time is running out. I'm talking here and now. I'm talking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 what you've done, it's about what you do it. It's all about where you're going, no matter where you've been. Let's go, go, go.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但同学们知道吗，在雄安新区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春天的早晨，一辆载着树苗的重型卡车缓缓地停下来。当工人们准备种树的时候啊，机器在地上呢挖好一排一排的树坑。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在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春天的早上， On a sunny warm spring morning， 在早上呢 even in the morning， 但是如果说前面强调是一个什么样的早上，是一个比如说阳光明媚的温暖的，或者说一个下雪的下雨的，前面如果有个形容词的话呢，同学们要注意了，它的前面要求用这个介词 on 而不能用介词 in。 所以我们第一句的发音是 on a sunny warm spring morning， a heavy truck， 一辆大卡车， carrying tree seedling， 带着树苗的哈，一个大卡车缓缓的停了下来。这个树啊我们都学过叫 tree， 但是呢这个树苗哈，它是小的那个树哈，叫 seedling， S-E-E-D-L-I-N-G， seedling。 Slowly comes to a stop， 啊，慢慢的停下来。 A debo machine leave a line of tree holes。 今天我们又学到一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很神奇啊，叫 debo machine， D-I-B-B-L-E 啊，这个词啊同学们可以不记哈，但是呢这个机器啊希望同学们作为常识啊能够了解什么叫 debo machine。 在种树的时候呢，为了节省我们的人力，同时呢提高我们效率啊，现在的这个给树挖坑的这个工作啊由机器来完成了。那么这个机器呢叫 debo machine。 A debo machine leaves a line of the tree holes as worker get ready to plant trees in the soil 啊，在土壤里面准备呢种树了哈。 Plant trees in the soil。 它呢是雄安新区的一部分，它是呢位于北京西南方100公里处的一个新的经济区。看看英文的翻译， It is forest station site in 雄安 county， 植树点哈，叫做 forest station site， 这个地方我们学过了 site。 那么植树呢，我们想想这个森林哈，树林这个词呢叫forest， 但是今天这个植树点呢不能简简单单用 forest 这个词，后面还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后面加一个 ation， forest station site in 雄安 county， part of 雄安 new area， a new economic zone， 哈，是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区域哈， economic zone， 后面 about 10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Beijing， 哈，100公里外。我们呢简单的看一下一个背景哈，中国啊于2017年4月1日宣布呢建立雄安新区，旨在建设一个低碳智能宜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在其中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植树造林是该地区绿色工程的一部分。好，那么看看这一部分的翻译。 China announced 啊，宣布哈，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建立哈，建设哈的 the establishment， 建立这个词同学们都学过哈， establish 后面加个 ment 哈， establishment of 雄安 new area on April 1st 2017， 那就2017年4月1日。 aiming to 表示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的一个目标， aim 旨在建设一个 build a low carbon 低碳，这些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是我们目前哈特别热的哈特别时髦的这些词。 low carbon 哈，低碳， C-A-R-B-O-N， low carbon 智能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智能的， livable 宜居哈， L-I-V-A-B-L-E 宜居这个词， and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影响力叫 influential，influential， I-N-F-L-U-E-N-T-I-A-L， influential。 那么全球影响力呢， globally， globally influential city where people and nature， 就人和自然， people and nature 能够和谐相处哈 ，exist in harmony 哈 ，exist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xist 哈 ，exist in harmony 哈，能够和谐相处 ，harmony exist in harmony。所以通过这一段呢，我们学到了很多特别有用的一些词和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以后呢想表达我们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这些词的用处呢是非常大的。 The tree plantation project is a part of the area green drive， 这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哈，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一段讲到的这个内容呢，是整个雄安新区绿化美化工程的一部分。那么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a green drive 哈，就绿色工程哈 green drive。 好，那么在种植点啊，每一棵幼苗都带着一个铝的标签，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标明它的种类、位置、苗圃的名称和其他的相关信息。 On the planting site, each seedling carry a aluminum label 哈，这个铝标签 aluminum label 哈，这个铝简单给大家拼一下A-L-U-M-I-N-U-M A-L-U-M-I-N-U-M Aluminum label with 然后呢有一个标签叫二维码叫 QR code、QR code。 那么同学们记下来，我们经常哈，我们去购物啊，去了解一些信息的一个二维码哈，英文呢简称叫 QR code、which tell you species 能够呢标明哈它的 species 它的物种，把这个物种给大家拼一下 SPECIES Locations and name of nursery、啊、今天我们学的 nursery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幼儿园的意思，而是说苗圃、啊、能够呢培育这个小幼苗的地方，英文叫做 nursery and other information。 那么二维码呢是数字森林系统的组成部分，它让雄安能够高效率的管理其树木。 The QR codeforms part of a digital forest system。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二维码 the QR code 形成了啊 form a part of a digital forest system 是什么？数字森林的一部分哈、啊、这个数字 digital 我们学过 DIGITL digital forest system allowing 雄安 to manage its forest 能够管理它的森林它的树木呢efficiently、啊、E-F-F-I-C-R-E-N-T-L-Y efficiently。 那么自去年秋天以来啊，已在雄安新区种植了26万棵树，今年还要增加1500万棵树。 Since last autumn 260,000 trees has been planted in 雄安 new area、啊、26万棵树。 A further 15 million trees will be added this year，今年还要增加1500万棵树哈。这个1500万呢，我们知道英文它是没有这个千万的这个概念的，因此呢我们用这个百万这个词来替代一下。1500万呢就是说15个百万哈，所以呢叫做 15 million trees will be added this year。 在雄安新区规划中的森林面积将达到67000公顷，占雄安新区面积的三分之一。Total plant forest area 啊，总共的或者是呢完全的啊，全体的的意思啊。Total plant forest area will reach 67,000 hectares， 那么是67000公顷哈、啊、67,000 hectares 占它的三分之一 one third of 雄安 new area。 我们说个三分之一是 one third。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On a sunny, warm spring morning, a heavy truck carrying tree seedlings slowly comes to a stop. A depot machine leaves a line of tree holes as the workers get ready to plant trees in the soil. It is a forest station site in Xiong'an County, part of Xiong'an New Area, a new economic zone about 10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Beijing. China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on April 1, 2017,aiming to build it as a low-carbon, intelligent, livable,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city where people and nature exist in harmony. The tree plantation project is a part of the area green drive. On the planting site, each seedling carries an aluminum label with a QR code that tells species, locations, names, nursery,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 QR code forms a part of a digital forest system, allowing Xiong'an to manage the forest efficiently. Since last autumn, 260,000 trees has been planted in Xiong'an new area. A further 15 million trees will be added this year. Total planted forest area will reach 67,000 hectares, one-third of Xiong'an new area.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同学，一位呢是异国美语成都九方校的吴双 Edward 同学，另外一名同学呢是垂杨柳中心小学高凯泽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听到的呢是吴双 Edward 给我们带来的 My Dream and My Family。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dward and I live in Chengdu. I go to American Eagles Elementary School in Chengdu. I love Chengdu because my family and friends all live there. Here with me today is my mom, who I love very muchAt my new school, I love playing games with my classmates. They are all very friendly. My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and I like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English every day. Also, at school, I'm learning Taekwondo. I have studied Taekwondo for 1 year now, and I'm a yellow belt.My goal is to one day be a black belt. Taekwondo makes me strong and healthy, and it can also help me to protect my family. I sometimes dream that I'm strong like Superman and to protect my family, my mother and sister from bad enemies.My other hobby is swimming, and I have studied swimming for half a year now, and I have worked very hard at swimming. I'm so proud to tell you that I'm the number one swimmer in my class. At home, I'm happy to help my mother and father with washing the dishes and cleaning the house.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and I love playing with my sister Emma on weekends and holidays. Thanks for listening.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垂杨柳中心小学的高凯泽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故事《狐狸分奶酪》。 好，我是垂杨柳中心小学二一班高凯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叫《狐狸分奶酪》。熊哥哥和熊弟弟在路上捡到一块奶酪，高兴极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分这块奶酪，熊哥俩拌起嘴来。这时有只狐狸跑了过来，小家伙们，你们吵什么呀？狐狸问。我们有块奶酪，不知道该怎么分。熊弟弟对狐狸说。这事儿好办，我来帮你们分吧。狐狸笑了笑，把奶酪拿过来掰成了两半。你分得不匀，小哥俩嚷起来。那半块大一点儿。狐狸仔细地瞧了瞧掰开的奶酪说，真的，这半块是大一点，你们别急，看我的。说着便在大的这半块上咬了一口，咔哧。可是现在没咬过的那半块又大了一点，两只小熊又嚷了起来。于是狐狸在那半块上又咬了一口，咔哧。结果第一个半块又大了点，狐狸就这样不停地咬着两半块奶酪，咬着咬着，奶酪全被它吃光了，一 点儿也没剩下，你可真会分。两只小熊生气了，整块奶酪全被你吃光了。狐狸笑着说，小熊，我分的可公平了，谁也没多吃一口，谁也没少吃一口。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讲了我们要互相谦让团结，如果不谦让不团结，会给坏人可乘之机。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Five Silly Fishermen，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Today's story is all about fishermen. Can you tell me what does a fisherman do? Congratulations, you're right, they catch fish. All right, let's see what happens in today's story.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ive Silly Fishermen. Ding ding. One fine day, five fishermen went fishing. 1, 2, 3, 4, 5. Down to the river they ran. So who can tell me how many fishermen can you see? Should we count again? 1, 2, 3, 4, 5. Good job! Ding ding. 1 sat on a rock. 1 stood on the dock. 1 climbed up a tree. 1 lay in the grass. Oh, how many is that? I can see 1, 2, 3, 4. So we need one more. Ding ding. And one fisherman got into a boat. So now we have 5, all 5 fishermen. Hello down there, he called to the fish. We are ready to catch you. Huh, what does this word catch mean? Ah, it means he wants to catch the fish. Ding d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each fisherman had a nice fat fish on his line. Oh, so each fisherman has a fish. How many fish are there in total? 5 fishermen with 1 fish. 5 times 1 is 5. Yes, you're right. There are 5 fish. Ding ding. What a fine supper we will have, said one fisherman. Now, let's go home. First, we must count to see if we are all here, said another. What if